第37轮比赛结束，罗辑是火箭驾驶的当了一回主角。嘿嘿嘿，怎么样？感觉不错吧，小子？记者招待会结束回来，罗辑就被魏琛按着脑袋蹂躏了一番发型。挺好，挺好。罗辑兴奋洋溢于表，最佳选手。 几轮之前，他还担心的是自己不要拖累全队才好，但现在竟然成为了比赛中的最佳选手，为战队的最终胜利奠定着基础。罗辑真是太激动了，被记者围攻时的那些狼狈，他一点也不在意，他在意的就是真能在战队起到作用。 继续努力，未来一片光明。是的，魏老大。 罗辑高兴地应了一声，随即就又被小年轻乔一帆啊、安文逸啊等人围上恭喜着。包子又以老大的身份粗声粗气地教训着罗辑：“不许骄傲。”哎呀，年轻真好啊！魏琛望着星星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，感慨万千。 罗辑的水准，在魏琛眼里，说实话真不算什么。这个圈里，有的是才华横溢的家伙，但他身上却又有着魏琛最羡慕的东西——年轻。如果自己可以年轻10岁的话，哪怕丢掉现在全部的技术和经验，完全从零开始都可以啊。技术是可以练的，经验是可以养的，只有年轻。 失去以后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了。罗辑还有未来，他还将一次又一次的在星星的比赛中发挥作用。可是自己呢？魏琛掏了根烟，点起，深深的吸了一口。自己，或许，就剩下接下来这点比赛了。常规赛一场。 季后赛杀到决赛的话是3轮，每轮都打3场的话，9场，一共10场。10场，自己的职业生涯即使场场都上，也不过只有10场。下赛季，魏琛不敢再想了，真要再死乞白赖的坚持下去，恐怕就要成为战队的负担了。当初。 为什么要退役呢？魏琛突然有些懊悔，现在30多岁的自己都还在坚持，为什么当初的自己就不能继续坚持？哪怕是随便找一支战队，总可以有一个位置的。6年，自己为什么要白白浪费这6年呢？年轻人的一片欢声笑语中，魏琛叹息着。 他们在为新秀赛季就能冲进季后赛而感到高兴，魏琛却在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越往后打就越少而感到惆怅。看看这些年轻人，多好！叶修冷不丁的出现在魏琛肩上拍了一下，我去！魏琛被吓了一跳，烟没夹牢，翻起来险些扎到自己眼里，吓了第二跳。 还有最后10场，怎么？魏琛一怔，自己还有10场职业比赛可打，这对职业选手来说是很残忍的一件事。叶修再没人性，也不至于在这儿上插刀吧？这家伙这么说的意思，难道是这最后10场是连他自己都算上了？这家伙也想退役了？可不要后悔啊！ 叶修只是笑了笑。37轮比赛后的各方评论开始各种涌现了，争抢前八的5队当然继续是讨论中的热点。先丢3分后逆袭霸图的百花，对轮回拿下7分的雷霆，完胜临海的301都得到了各方的称赞，而星星和呼啸的比分最终是6比4，算是比较接近。 也不好说哪边表现得太糟糕。个人赛里，呼啸落后1分后连追4分的表现还是相当强劲的。至于团队赛， 苏慕成、罗吉那当然都是会被重点表扬的，而刘浩成了第37轮关键战斗中唯一一位表现糟糕的选手，成为各方比诸的唯一目标。再加上联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，唐浩都对他的表现表示了不满，定义为了灾难，各方那就更加有理有据了。一些素质差点的媒体直接断章取义，唐浩明明只是就事论事地说刘浩本场表现太失水准，就像是灾难，但他们却以呼啸遭遇灾难为题，把刘浩写得好像呼啸的毒瘤一般。明明这赛季刘浩在呼啸的表现是很不错的，深受战队信赖，玩家喜欢，不然又怎会被任命为副队长，入选全明星呢？不过就这一轮，哪怕是态度再端正的媒体，也实在挑不出刘浩什么好来。一眼望去，漫天都是负面评论，这在刘浩眼里，觉得自己辛苦一赛季所建立的一切，似乎正在为这一场比赛的糟糕表现而崩塌。 下一轮一定要挽回， 唐浩默默咬牙。6月5日，荣耀联赛第10赛季终于迎来收官之战，对于一半战队来说，这是一个赛季的终结，但有10支战队在这之后将踏上新的征程，有为最高荣誉而战的，也有为救赎自己而奋斗的。本轮最受瞩目的赛事有三场，分别是星星主场对301，轮回主场对百花，微草主场对呼啸。三场比赛将决定最后由哪三支队伍跻身前八，开始季后赛的征程。301、百花和呼啸在这轮都不能有丝毫懈怠，真是到了每一分都会决定最终命运的时刻。而星星因为这些队伍必将奋起，也不能有丝毫马虎。 让我上吧， 备战的星星战队有人正在积极的求战。 休息吧，休息吧， 其他人却纷纷说道。 交给我们没问题的。 别啊，我都一个月没打团队赛了，求给个机会也让我磨下手。 叶修苦苦挣扎争取出场机会。其实第35轮还有第37轮，如果照叶修的本意，他都是愿意出场的，但星星的大家却都很积极地把他按在了板凳上了。 你这么经验丰富，还需要练手吗？ 唐柔说。 是啊是啊，老大的话根本不需要， 包子说。 休息吧休息吧， 大家继续纷纷道。 这个还是要的，快让我上场， 叶修叫的。陈果一阵茫然，这帮家伙闹哄哄的，让他也弄不清楚叶修说要上场练手到底是必要的呢，还是纯粹寂寞了。 真的需要吗？ 陈果问叶修。 怎么会不需要，一个月没打过了。 陈果望向苏慕成和方瑞，期待有职业经验的答案。 听他的安排吧， 苏慕成笑道。叶修这才开始部署下一轮，首先确定的就是自己在团队赛的首发。屋里顿时一片嘘声， 假公济私。 叶修听人有人说道，他开始深深地怀疑这帮家伙到底是真心想让他休息呢，还是想把他挤开腾个位置。随着部署的继续深入，大家终于都收拾起了玩笑的心态，认真地跟叶修部署备战。 三分是我们进入季后赛的保障，但是我们不能把目标定那么低，全力争胜，不要理会301的死活。 明白。 练习吧。 叶修一挥手，针对下一轮比赛的训练随即也就紧张地开始了。技术研发部也在为季后赛进行最终的冲刺，装备更换，大家都希望尽可能在季后赛开始前全部弄好。季后赛可是一次失误就有可能导致满盘皆输的赛制，在季后赛里突然更换不熟悉的新装备可不是一件明智的事儿。装备改变所带来的偏差有可能导致在比赛中的误算或误判， 而季后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比的就是谁犯错更少。 伪银装36件，千机子弹也已经完成，现在要更换吗？ 看到叶修过来，技术部的人都挺兴奋地询问着，他们也是很期待自己的手笔快些武装到角色上，让全联盟震惊起来。银装的属性虽然不会显示，但是等级这一项是不隐藏的，到时星星战队身上一水的80级的装备，这得给荣耀圈带来多大的震撼，想想就让人觉得兴奋。 等打完这轮再统一更换吧。还能更多吗？ 大概目前就这么多了，太多装备没办法实现这种多此一举的复杂结构。 技术部将那些伪银装提升至80级所用的结构称为多此一举，如果单纯只是制作这装备，远远用不到这么多的材料，但是为了提升至80级，却硬生生在装备上继续添加材料，而这些材料又不能改变装备原有的属性，很多装备经不起这样的添加修改，这些就是无法提升至80的失败品了。星星的技术部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就是寻找哪些装备能而哪些不能，因此也耗费了超多的材料。好在因为降低属性要求，银装故意做出的只是成装属性，在稀有材料方面的需求极低，而副本的材料产量就大太多太多了。游戏内的交易平台几乎都能扫到货，紧张点的也就是最顶尖副本的掉落，在星星工会武臣那边有组织的协调团队，再加上收购，总算也将技术部的需求应付过来了。一边进行着伪银装的开发，另一方面正经银装的研究也没有落下，毕竟伪银装只是一时之需，现在这一批是都直接跨到80级了，但当全民等级更新至80的时候，这部分装备是否还能用多此一举的添加结构方式提至85，那又是一个未知数了。所以正经银装才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正途，星星会花力气在伪银装上，主要也是伪银装的耗材和正经银装最紧要的稀有材料冲突不大，双方互不耽误，所以两手都能抓。